覚えてるはずきっと目と目あった feeling 勘違いじゃない 夢の瞬間があるのならこのときめきがそうでしょう導かれるように惹かれたら痺れちゃうほど胸を打つ emotion 君といたら 吸い込まれるドアの中クラクラクラクラ、 はい、 まるでマジックメロ トップ できない 気づけば二人だけの世界呆れちゃうほど無我夢中のファッション 吸い込まれるドアの中クラクラクラクラまるでマジックメロディ ーできない揺れ動く My heart ゆらゆらゆらゆら 全球的不睡星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 打造 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7.4 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听一首歌总会让我们思考很多关于爱关于生活关于彼此之间有人喜欢张扬表达有人将其藏匿在字里行间 还没有到春天就已经坏了吗回不去的夏天本来它什么长长的冬季里任性的把

坚强，让该原谅的都被原谅，所以人的成长不过就是用心交换阵痛一场，但每多一次成长长出一个分身抵抗，世事无常，你来我往就当作一场人生课堂，别遮住善意的光，别被分身 继续收听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就在 FM97.4 每晚12点，跟我一起打卡最美夜空，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麦家族全年线上线下的福利活动千万不要缺席哦。 太阳天不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像你舒服的角落， 看着情人间靠近，慢慢转开我视线、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的另一边，想看着你我爱的脸，把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那马路上天天都在塞，让每个人天天在忍耐，没有你日子很黑白，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分享生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人间靠 抱歉，慢慢睁开我视线、yeah, 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的另一边，想看着你我爱的脸，把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那么多伤天天都在塞，而每个人天天在忍耐，没有你日子很黑白，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分享生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I just wanna 天天对你说，爱就是要天天对你说。I just wanna 天天对你说，天天对你 yes, 天天对你。I just wanna 天天对你说，爱就是要天天对你说。I just wanna 天天对你说，天天。在我身边，分享生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我有多爱你，天天说。 全球的不睡新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7.4 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哎呀能唱不知道，哎呀哎呀哎呀， 满太阳东北乐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널 다 가자 어디에 언제 얼마나 빨리 떨어질지 고민한 이제 또 연락해 와 옥상에서 노래 듣고 내려왔다고 시발 잘했어 그렇게 하는 거야 또 연락해 와 그대 술 한잔 하자 손만 잡자 해놓고서 왜 자꾸 움찔대는 거야 갑자기 좀 같아서 내가 왜 이래야 해 얼굴 없는 애들 때문에 엄마 아빠에게 어리광 부려야 해 아빠 다시 힘들어져 때 기다려 아들 부합에다 줄 붙여올게 욕심 먼저 피우 자기 잔치고서 배운 미움 그거 완전 미움 미움 병신 같아 치워야 사랑 배우고 대부분 내 하루는 괜찮았어 모순적인 새끼라 늘 대니 내 주머니에 많다야 돈 벌러가자 다 놀았다 아직 못 보여진 게 많아 하룻밤 같아 걔들 플랫폼 피싱 연후 가을 3 연후 같아 직접 난 못 데려가 없는 지쳐 날 따라와 잠깐 왔다가 소나기야 너도 나도 다 소나기야 내 인생은 내 소나기야 잠깐 왔다 가는 건데 이왕님은 재밌게 놀다 가자